一百大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香港台。D 一百新闻天地。 早晨，来到4月17号星期四的新闻天地，今天就出现了两个不应该在星期四出现的主持，就分别有我莫子莹和陈国明的。 咁啊，好高兴啦，可以同啊好受人欢迎嘅呢个火箭姐一齐做节目啦。啊，但系其实从来冇拍过你做节目，就算我哋 有龙凤大茶楼咯。 哦，嗰、那个就知有游清源喺度话事，我哋呢啲全部都系蹬脚嘅啫。即系但系我话咧，喺就算喺白五二邮报里边咧，即系我哋有唔同嘅一啲节目啊，譬如有啲声音专栏咁样咧，都冇机会同你一齐做节目，所以今日搞到我其实好紧张啊。 你扮嘢啦，你而家系做紧老总个位，几威啊？ 唔系。就是因为咁嘅紧张，再加上紧张，咁啊，即老总个位其实系冇可能做到噶嘛，所以咧，今日咧，我谂我哋一路喺度读新闻嘅时候，可能都会有甩漏，但我哋一定会全力做到最好噶。 系 ，喂，今日咧，其实新闻咧就都几集中喺咧两三个嘅之一啲嘅话题嘅里边啦，特别系寻日呢个审计署就公布咗最新一份嘅审计报告啦，咁啊呢个盛事基金咧，即其实审计报告里边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嘅， 佢一共有八个部分嘅，琴日嗰份就 咁，但系有其中有几即有几个嘅部分咧，就特别被放大咗嚟，即成为一啲新闻嘅焦点啦，咁啊今日都成为咗啲嘅头版，主要都系闹紧呢个盛事基金。有些就用标题就说他做了丑事，甚至涉嫌有些不当的行为。 另外一个新闻重点呢就是南韩那边有个轮船就沉没的，到现在还有成290个人失踪的，可能是凶多吉少的了。 是啊，这个都是一个被认为形容为现代版的一个铁达尼的事件。事实上上面那些不是一般的乘客那么简单，很多可能都是一些中学生，他们去旅行啲咩知啊，上咗一个即死亡嘅渡轮，咁啊而家嘅搜救都继续进行紧嘅，咁啊都希望知可能 佢今日就凌晨就会有潜艇就会去到当地就做一啲嘅搜救行动，咁就希望会有好消息啦。 系啊，咁啊希望知真系可以。晏啲嘅时候，我哋听到多啲嘅好消息，知多啲嘅人生还啦。我睇下天气先啦。初时大致多云啊，日间渐转天晴温暖，早晚咧有几阵嘅薄雾，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咧复活节假期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温暖，早晚潮湿有雾，大家可以趁住假期咧去外边玩下郊游下啦。而家室外嘅温度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系93%，我哋。亦即刻去食下新闻嘅早点。 新闻早点， 喂，火箭啊，你啊好后生啦，虽然我其实都系好年轻。其实应该是年轻的嘛。但是呢讲到这个启德的机场呢，其实都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你出世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个飞机在九龙城上空低飞？ 其实我没什么印象。 是不是因为你是新界人，所以其实本身都很少。 很少出来九龙这些新界的乡下妹。 我又可以爆一下少少自己有小个的故事。因为呢我小个的时候其实就住在九龙区的。爸爸那时候都在九龙城呢就直情是做事添。所以呢我很小个的时候呢就放了学之后呢就成日在九龙城出没的。成日都见到呢那些飞机呢就飞到好低好低，以为呢跳上去天台就可以摸到。这个启德机场就其实呢香港人都几自豪。因为启德机场虽然很小啦，虽然是一个很密集的市区的里面，但是呢它是在国际的里面就很知名，甚至乎呢被形容为呢那些一级的机师呢，你考个机师的技术呢，你如果能够在国这个启德的机场可以降落呢，这个机师就可以合格了。 但那个报道就即苹果日报有报道就讲话机管局近来就请返啲资深的员工就口述返呢个启德的历史啦。佢入面其实有讲到呢话其实原来是启德呢是不是24小时运作的。原来佢去到半夜12点呢佢哋就会基本上是 散。是啊，你因为呢即 都几惊讶其实。 因为呢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即赤立角的机场24小时运作啦。咁啊，啲飛機好似已經唔係再聽到飛機聲，但係其實咧，如果你以前咧有機會喺呢個九龍城嘅街頭行過咧，當飛機飛過嘅時候，你係一定要揞住耳仔。咁啊，當時媽媽仲教我，除咗揞耳仔之外，仲要擘大個口嘅，因為咧即係耳鼻喉相通嘅，啲聲咧就可以咁樣就會啊冇咁大傷害。咁所以嘅嗰個機場即係嗰陣時係冇可能24小時運作。如果唔係咧，成個九龍城嘅人咧，其實夜晚真係冇覺好瞓嘅。 咁其实我系喺九龙城有生活过嘅，但系就唔系细个咯，就系大学咯，就喺冇机场嘅时候。 不过我谂咧，即系呢个机场嘅历史咧，其实系香港历史一个好重要嘅部分。特别当之而家启德搬咗去赤角之后咧，其实睇翻咧，原来咧呢一个。啟德的機場最初的時候根本不是想用來做機場的，它本來是一個地產的項目，但是當英國政府來了香港，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它就將這個機場收購了，首先就改建了它做一個軍用的機場，然後就再將它在70年代先變成一個純民用的機場，後來還發展成為全世界裡面其中一個最繁忙的國際機場。如果你想看回這個以前一些舊的機場的片段，就可以看下一些舊的港產片，成日都會喺嗰度咧，即係取景嘅。 係咁，其實佢呢個報導就講到，其實係嶺南大學一個歷史系嘅副教授咧，就即係獲邀就為呢個機管局去撰寫呢個機場發展史嘅。咁入面咧又請咗好多唔同嘅資深員工啦，即係包括一啲嘅當年嘅飛機維修員啦，同埋當年一個叫做運作總經理嘅人，就講翻當年嗰個啟德機場係點樣運作嘅。即係例如嗰、那個當年嘅運作總經理就講到咧，話大家仲記得。看人喊就一定要去当年的离境大堂了，想看人笑的话就一定要去接机大堂。 其实那里还有一个瞭望台，那时候是可以你送完机之后就去瞭望台那里就看着那架飞机起飞的。我觉得都挺有趣，可以拍即可能随时这个历史可以拍一个古即较旧版的一个冲上云霄。喂，看完这个即香港的一些新闻早点，我们又看一下一些息息相关的了，你就未婚啦，我就未婚，系啦，我哋两个都未婚啦。咁啊，我哎呀，唔好成日催婚啦。咁啊，老总啊唔喺度，如果唔系呢个问题，其实问老总就好啊。因为咧，即系外国有研究啊，就咧去发现咧，原来咧结咗婚嘅夫妇咧，佢哋瞓觉嘅姿势咧，可以反映佢哋嘅恩爱程度嘅。 系咁，其实咧个报道就引述呢个英国有个大学就做个访问，就访问了1100个人的。那个研究就发现呢 ,42% 的夫妇睡觉时候背对背，那 31% 就会面对面的。咁亦都有啲係淨係得 4%， 即係4%人係會面對面咁樣瞓嘅啫。不過個研究就話咧，兩個人嘅關係嘅滿意度係即係唔係取決於佢向住邊一邊嘅，而係取決於佢喺睡夢之中有冇一啲嘅叫做肌膚嘅接觸。咁如果兩個人有身體嘅接觸咧，個滿意度就高達94%嘅，但係冇接觸咧就係得可能68%嘅滿意程度嘅啫。 即係講緊就係、如果瞓覺攬住一齊瞓咧，嗰啲就應該即係呢兩。 100% 的恩爱啦。咁但系咧，我有啲奇怪，我仲以为咧，原来咧，即系背住嚟瞓咧，即系个恩爱程度冇咁好啦。但系原来都有74%，未算系最差嘅。 不过呢个系背对背，但系就冇身体接触，就系74%。如果背对背咧，就系有少少可能背贴住背咧，咁就都有91%嘅。 唔系，不过问题就系咧，当大家其实瞓着咗，瞓到好冧嘅时候，究竟其实即系有冇知觉自己身边系咪黐住一个人，又或者其实可能好难瞓，硬开咗对方咧？ 真系唔知 我自己瞓觉咧，就其实最中意都系一个人瞓啦。 咁我都系嘅，咁但系有时即系因为我屋企有几姊妹咧，咁我有时会同阿妹妹一起瞓咧，咁其实佢一黐埋嚟咧，跟住我基本上我就会醒噶啦。 咁你会唔会中意同佢一起即系比较有肌肤嘅？接觸咁似乎你同妹妹嗰個嘅親密度咧就唔係好好喎。喂，又睇下另一單啦。嗱，即係尋日咧就有呢、這個我戴眼鏡啦，但係尋日咧呢個 Google 咧嗰個眼鏡啊 ，Google Glass 咧就開賣啊，咁啊好快脆咧，即係白色就已經賣曬啦。咁我哋又冇機會一啲富貴人嘅玩意，即係因為呢個眼鏡都賣幾貴噶。 係，佢係賣1500嘅美元，即係大約係1.17万嘅港元嘅。 係啊，咁我哋尤清源我們的老闆啦，咁佢嗰次我哋就見到佢已經帶咗呢個 Google Glass 嚟用， 佢仲要食影一張相擺上 Art Like 喺度炫耀啊，咁好似都幾好用，咁但係即係我諗咧，而家即係我哋已經覺得個電話咧已經唔單止係一個電話咧，其實係一個電腦啊，咁原來而家即係已經再進一步去到一個咧，即係一個眼鏡其實已經取代到電腦啊，咁唔知道未來會唔會更加即係發達啦？ 佢而家話白色賣曬嘅，就得翻黑色啦、紅色、灰色同埋藍色四種顏色可以揀嘅啫。咁唔知佢之後會唔會 俾你？你會買咩色啊？ 梗係白色啦， 白色始終都係最靚，係 白色最難整噶嘛，好似 iPhone 咁樣。 哦，係啊，咁同埋我諗白色咧對。 對於襯衫嚟講咧，即係個感覺咧都會比較即有型格少少。咁啊，佢其實喺出售之前一日咧，仲特別咧做咗一啲軟件嘅升級啊，就令到咧個眼鏡嘅電池嘅續航能力咧就提升咗啦。咁啊，嚟緊預計今年年底咧仲會推出第二代嘅 Google Glass。咁但係到而家其實即係呢個眼鏡都未叫做係即係全面嘅量產發售。咁所以咧要去普及嘅話，我諗第一就一定要個價錢就平啲啦。 唔知幾時有 Google Con 咧？ 咁啊，直情係唔使。 唔使戴係啊， 係啦，咁啊，但係到時咧就可能咧牽涉咗好多咧啲私隱問題，大家咧都唔知道嚇會唔會你已經眼球攝影機望住你嘅時候，原來已經喺度拍緊你啦。 係。讲得好啱喎， 系咪啊？开始好劲， 警队会用咧。 开吓，而家啲警察好中意我嚟拍嘢啊！喂，我哋咧由外嗱，即系欧洲咧经济就唔好啦，好多个国家咧都有啲嘢负债啊。咁咧呢个意大利咧就犀利啦，佢啊直情系拍埋自己一啲嘅小島嚟做一啲甜氹添喎。 咁其實明報有個報道就講到咧，意大利係計劃今年係拍賣150處嘅物業嘅，咁就希望可以籌到5億嘅歐元，即係大約係54億嘅港元，咁就希望可以減少個國家嘅負債嘅。咁其中拍賣嘅一個地方咧，就係呢個係淨係得即係。其实全个是一个岛来的，那个岛是得七公顷而已，就已经没有人居住了。那这个岛有什么特别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波韦利亚岛，这个就是传说之中一个很猛鬼的一个岛来 的。其实七公顷又不是很大的，通常我们知道大球场一个就大概一公顷的土地岛，七公顷啊，你想想可以想象七个球场。但是这个岛呢就它很出名，最出名就是猛鬼 灵异事件。 最出名原来就是猛鬼，因为在14世紀的時候咧，嗰陣時威尼斯人同埋呢個熱拿亞人咧，即係爭奪呢個島啦，咁啊打下啲仗啊，咁後嚟咧就即係成為咗一啲船艦嘅檢疫站。咁但係大家都即係可能都對於歐洲嘅歷史有啲認識嘅話，都知道咧曾經係爆發過呢個鼠疫。咁啊好多人咧就喺呢個島上面去死咗，其中啊有一個，我知道你係驚呢啲靈異事件，所以留翻個鬼名就俾我攞嚟講啊。咁啊， 我頭先睇咗啦，因為 咁啊叫做小瑪利亞，咁啊佢咧就係一個小妹妹嚟嘅，咁啊同樣咧。即都是死于这个的鼠疫啦，那时候就跟家人真的失散了，越讲你越害怕。那有些人呢就在海边间中听到他喊，但我就很奇怪了，你明明是想买这些小岛来去还债的嘛，买这么恐怖的小岛究竟有没有人买的呢？ 有，因为他说是即希望个中标是将这些即这个岛是改建成一些豪华酒店，发展这个旅游业，可能之后即你买完之后 你发展完跟住就不会记得之前的历史的了。你好像泰国都很猛鬼的，又是大把人住， 但是随时就可以搞一些猛鬼的特色的旅游在里面，那就没办法了。你可以去意大利，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喂，那我们最后一个早点，今天我的早点比较多，希望大家不要吃滞。讲到这个英国， 你这么老总的讲这句 讲到这个英国有个发型屋，大家都知道呢，最近呢全世界 最潮流指标的发型，你知不知道是谁？ 我知道啦，金正恩啊嘛， 冇错啦，其实都唔知点形容佢嗰个发型咁啊。 你讲嘢小心啲，讲嘢小心啲。 吓，咁啊，香港都仲应该有一啲嘅言论自由嘅，不过咧，英国呢个发型屋就惨啦，佢咧就讽刺呢个金正恩啊，就挂出佢嗰个新发型嘅大头像出嚟嘅时候咧，就谂住招揽下啲生意啦，咁啊生意系好咗嘅，但系咧就惹嚟一啲嘅投诉。 佢其实咧、那个 poster 就即系贴咗佢嗰个。嗰張個樣啦，跟住就上面有寫住話，遇到一啲髮型不佳咧，喺四月嘅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去幫襯嘅話，就可以有50%嘅優待嘅。咁呢啲字就係 print 喺嗰個 poster 上面嘅，所以就引嚟好多人嘅關注同埋好多人去睇咯。 係啊，咁但係冇幾耐就即係竟然有啲北韓嘅官員咧就去到啊，就話呢個即係海報對於金正恩係不敬啦，就要對方咧即係要呢個髮型屋嘅。东主就即刻拆走佢，咁啊结果协于对方嗰个威势咧，咁佢无奈就将个海报就拆咗落嚟啦。不过警方后嚟都有介入事件嘅，就话其实都冇犯法嘅。 但都是要撤回。 是啊，没办法啦。但是有些英国的民众就觉得，喂，我们其实既然没有犯法，又我们英国是有民主的，那没有理由不可以挂这个 poster， 应该就挂它出来。那都显示得出一个有民主和没有民主的国家里面，有时对于领导人的态度随时都可以成为一些指标的。 其实这些算是少少的黑色幽默的，但 是可能北韩那边都不容许了，但是英国那边有些民众都会用这个黑色幽默来到即做一些宣传的伎俩。 好啊，喂，我们吃完早点了，不如我们去一去看看两岸究竟有些什么新闻了。 两岸时评， 好，我们两岸时评就又选用了这个联合报的一个社论，社论的标题是学运为小英号列车铺了最后一里路。台湾这个太阳花学运就其实一路燃烧了很久，当中有些人就成为一些赢家，譬如好像黄金平这样。另一个被视为赢家的就是刚刚决定一定会选这个民进党党主席职位的这个蔡英文。他遇上两个对手苏贞昌和这个谢长廷，双双都退出了这个党主席选举。认为蔡英文铺了一条路给他，可能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的里面就似乎可以去马了。 这个社论就讲到，其实今次的学运是证实了蔡英文是成功地扎根了校园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几个的学运领袖都是由这个叫做小英基金会安排攻读的，也都是由民进党的青年军的身份是一路成长，经过一些社会运动的磨练，其实他今次就可以反映到蔡英文在一个亲绿的知识界啊、社运界的经营呢是不遗余力的，就可以令到他同埋他之前即两年前他败选嗰阵嗰个讲稿咧，即系好动人噶嘛嗰阵时，跟住原来都是出自呢、這个系啦，出自呢一个清华教授的手笔嘅。咁今次就反映到他咧，其实在大学的校园之中咧，佢嘅可能啲嘅思想都可以系可以话系开枝散叶，就深入呢一个年轻人的一代嘅。 系啊，事实上你睇翻两年之前嗰个嘅选举啦，当时这个蔡英文咧系用一个截然不同嘅形象咧，即系过去民进党可能都俾人个感觉系即系好绿啊，好即系讲紧要独立啊咁样。咁但系佢就用一个好容易接触嘅身份，即系令人觉得佢唔系一个政客啊，咁啊去同即系民众去打交道啦。再加上佢系一个女性啦，有一个即系从政嘅时候一啲先天嘅优势喺里边，佢又唔系嗰种好似希拉里嗰啲咁嘅女强人嘅感觉，咁啊俾人个感觉就 好妈妈嘅， 好妈妈啊！但系吓，即系佢又未成家立室嘅，咁啊，但系个感觉系距离同你好近，咁佢又常常个表现出嚟一个好亲民嘅形象。 同埋佢两年前参选嗰阵，我记得嗰阵时我有去台湾噶嘛，咁嗰阵时佢系有好用咗好多好后生嘅宣传嘅团队嘅，咁就变咗好似佢成个团队好有活力啊，好 young 啊咁样咧，系即系其实系吸引到一啲比较年轻少少嘅选民嘅。 系啊，事实上我谂对于选民嚟讲就会觉得咧，呢一个嘅即系蔡英文咧系同民进党过去嗰啲嘅政客咧，成日做一啲嘅政治斗争啊，好唔同。因为你见到而家近年台湾人咧，即系对于政党嗰啲嘅政治斗争啊、政争嗰啲嘅问题咧，其实都好厌倦啊。咁所以咧，蔡英文佢嗰种咧，既系属于民进党，但系同时亦都同民进党好似传统个形象有一啲距离嘅时候咧，我谂系成为佢一啲嘅优势噶。 佢2012年嗰阵嘅得票系六百零九万票，我记得。咁其实如果将佢嗰个六百零九万票系稳阵嘅话，佢只要可以攞翻，即系喺马英九手上攞翻八十万票，因为嗰阵时六百九啊嘛。 佢689少咗40万嘅话，咁已经系649万啦嘛。 数学比较差。 咁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随时即系有一个势均力敌喺里边噶。咁啊，事实上咧，即系当佢决定咗而家选党主席啦，咁啊，苏贞昌同埋谢长廷退选之后咧，被认为咧，即系可能佢做埋党主席的话咧，可以掌握到整个党的很多资源，对于佢铺路两年之后选总统咧，似乎都系一个好有利嘅安排嘅。 是，其实就刚刚台湾的讲完，我们要跳回去中国了。 喂，中国这样有什么讲呢？ 其实《人民日报》就有个标题，就讲到是说大学生的体测是如何不尴尬。里面就讲到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大陆什么都是假的， 唯有是假的才是最真的嘛，這句話。這個報道就說近年即近日就有一個關於大學生要體測的催生代跑的交易，在消息就在網上傳出的。這個是什麼來的呢？就好像複雜的term，其實簡單一點來說就是請人家代佢做一啲嘅體能測驗咁樣嘅，咁呢一個其實點解佢哋要做呢一啲嘅體能測驗，就係因為其實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入面就規定咗嗰啲嘅成績要達到良好以及以上嘅人，先至可以參加大陸一啲叫做三好學生獎學金等等嘅評選嘅資格嘅。 係啊，我睇一睇呢個新聞咧，我就即刻諗起咗幾樣嘢。第一咧就係、是。中國的後生的一代原來現在的體格呢可能是比較不濟的，即如果你是可以很輕易應付到這些體格的測試，因為這些體格測試不是要你考的消防員的嘛，其實都可能是一些比較一般的，因為我見他說都是在規定時間裡面跑800米、1000米這樣的， 但這個規定時間他沒有說是多 少，是啦，但是都不會要求到你好像一個專業運動員一樣的，即我這樣估計，但是學生都仍然害怕了，即可能是說他們那個體能的質素呢其實真的比較差，不知道會不會跟國家開始強勢，那些人呢就由細就吃些好東西吃得多，所以那個體能是差了。但第二我又想到呢就是、他們可能其實都挺有錢的，因為你想想你找人請槍都要付錢的，都付得起錢去請槍的話呢都挺都有回那麼差的經濟能力。最後呢就我覺得都挺奇怪的，就是他們為什麼要通過這個體測呢，原來就是想去參加這個好學生的選舉，但是透過這個作弊的方式让自己可以选举这个好学生，其实都挺讽刺 的。其实他入面有讲到其实他近年的一些体测都有不同的标准，也都是呢、就是、有相应的、就是、考核的标准是调适不同人的体质的，但是原来是这样，即可能是有 demand 就有 supply 啦，咁佢哋有錢嘅話，咁佢想咁咩有咩錢解決唔到啊？喺大陸 係啊，不過我諗即正正就係因為咧，內地係一個即常常好多造假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即你諗下香港嘅學生啊，即請揾人請槍或者作弊，學生佢心底裏邊或多或少都有啲覺得唔係好啱，但係已經內地係去到一個即網上面公然之去揾一槍手 嘅地步，仲要係大家一個公開嘅秘密嚟㗎啦。 係啊，咁佢事實上佢都有批評嘅。即是说呢对于这个体能测试作弊呢其实无异于这个文化科考试作弊，其实都是一种混淆是非啦败坏风气的行为。但是呢人家呢普遍是抨击、要求严惩呢文化科作弊行为，但好就会包容呢即一些体能的即作弊啦等等。我想都是反映着其实内地可能一些价值观呢其实从来都是有一些扭曲在里面。 其实我们大我记得当时大学都有一些类似是体能测验，但我们就、是一定要过一个叫做一定要读 PE 的，我们如果不读就是不可以毕业的，即三年里面一定要有一年是要读 PE 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没有这件事可以做到。 但是其实呢你大学的时候已经是读全理系，全到做记者经常都说要有铁脚马眼就神仙套，本身对于体能呢即好像没有要求，但其实都要好捱得，所以无论意志又或者那些体力呢其实都不会差的、 我很差的我 不 适合做这 一 行 一定是因为在做852邮报里面捱坏了 跟你一样、 喂，我们看完这个两岸的新闻，不如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国际焦点好吗？ 国际焦点， 今日國際焦點的新聞，我想各大報章的國際版甚至乎頭版都集中在講緊呢個南韓的呢一個渡輪嘅沉沒事件。渡輪上面就本來有460多個嘅乘客，咁當中好大部分咧其實就係去旅行啊嘅一間學中高中裏邊嘅一啲學生嚟嘅，咁仲有佢哋嘅老師啦。咁但係即係貨輪就唔個客輪就唔知點解懷疑就可能觸礁咧就。好快咧就入水，跟住就沉没咗啦。咁啊，到而家就虽然知证实只系得六死啦，但系就可能都仲有200几，差唔多300人系失踪。咁啊，似乎都反映紧咧呢一个即系南韩方面咧，对于呢、這个客轮嘅沉没都有啲措手不及。 咁其实佢今次系因为佢话呢四百几个人咧，本身就系由即系星期三嘅朝头早8:58左右喺呢个南韩西南方嗰边。即是那个海上面发生啲海难嘅，其实 我覺得有少少好似即係南丫島、南丫海難嗰嗰件事咁樣，因為有啲報道都係話，可能因為一啲嘅門啊，或者係啲求生嘅嘢咧，係即係阻住大家去逃生，所以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可能 trap 住咗喺嗰啲倉嗰度啊，或者係喺入面啲餐廳，所以就導致嗰個失蹤同埋個死亡人數可能都會有持續上升嘅。 係啊，咁啊，事實上嗰個情況就比起我哋當年嘅南丫海難更加嚴峻啦，因為佢裏邊無論個乘客嘅人數就多好多啦，佢嗰個海床嘅情況亦都知比較複雜啊，咁啊水啊比較深啊，又滿布泥濘啊，咁而嗰個船亦都同嗰陣時南丫海難一樣，好快就知反轉咗。咁我諗如果睇戲都見過啦，當嗰個遊輪一反轉嘅時候，其實你好難咧就從嗰個船裏邊去逃生翻出嚟。咁啊另一個相似嘅地方就係其實兩個海難都發生喺即入黑嘅時候，亦都令嗰個搜救嘅工作咧其實即係難咗嘅。 朝早啊呢度講。 系嘛？佢架船系夜晚去出发，咁、所以咧，即系喺黑夜嘅时候系出事噶。 哦，咁其实就有少少似，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套电影叫做《海员》。海员咧，佢都系有少少呢个意味，佢都系翻侧，跟住慢慢就沉晒，咁就即系好震撼啊！其实我谂即系个情况好相似。 系啊，咁我谂呢个系其实第一就即系而家系考验紧韩国嘅，即系佢哋 应变嘅 能力啦。咁啊，对于我谂朴槿惠即系呢个南韩总统嚟讲咧，佢喺度点样指挥住即系成个国家进行呢一场嘅搜救咧？因为其实死咁即系预计可能都会死，即系可能过百人，其实都可以算系一个嘅国难嚟噶啦。咁你点样可以即系安慰到即系国民啊？大家一齐去渡过呢个难关，其实都系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几大嘅考验。 咁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咧，今日凌晨佢就会有啲潜艇就会去到当地去搜杀嘅，咁就希望佢就可以揾得多啲嘅生还者，咁就令到嗰个伤亡人数减少。因为其实话晒都系有325个高中生，咁其实个人数都几多。 系啊，咁啊，韩国即系南韩嗰边可能另外有一个即系搜救上面嘅比较好嘅优势啦。其实唔系优势，即系比较好嘅帮手就系美国啦。咁佢哋有啲嘅潜艇或者一啲舰队咧，其实都系喺南韩附近即系长驻嘅。咁我哋而家其实已经开始即系参与一个搜救。咁但系都再一次反映嘅，譬如我哋即系讲紧嘅之前马航嘅事件啦，架飞机又话可能跌咗喺海度，咁啊发现喺海里边做咧搜救。工作其实个难度系好高，咁同样今次即呢个南韩嘅大海难咧，亦都系见到咧，即大家好虽然埋到去架船嗰度，但系咧其实都唔容易去将啲人救出嚟。 系啊，就算其实你喺个海边嘅，即系可能喺个海边搁浅，其实都有可能造成咁严重嘅伤亡，就系因为佢嗰啲船嘅构造太过复杂，你一倾斜咗或者一入水咧，其实入面已经系一片混乱噶啦。 系，同埋嗰个情况， 即系理唔理你嗰个地点、那个沉没地点喺边一度， 亦都系另一个即系难度，就系佢始终唔喺陆地啊，所以咧你其实冇位走啊，你就如果你唔识游水就好弊啦。就算你懂游水，你可能体力不支啊，甚至乎因为长期浸在海水度，即可能有一些低温症等等的问题，其实都随时会造成更多的一些人命损失。好，我们又再看看天气了。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温暖，早晚有几阵薄雾，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复活节假期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早晚潮湿有雾，现在室外温度是摄氏22度，相对湿度是94%。休息翻嚟，我哋就睇下今日究竟报章有咩精华摘要啦。 D 一百新闻天地。 好，翻翻嚟 D 一百新闻天地啊！今朝两个本来唔系今日出现嘅主持啦，我郭明啦，同埋啊，即系火箭啊，莫子莹咧，就喺度为大家主持呢个新闻天地啊！而家时间系7:33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啦，今日咧嗰个新闻嘅焦点咧都集中咗喺几方面啦。第一就知呢个城市基金啦，另一个咧就系一啲韩国嘅渡轮沉没嘅即系呢个惨剧事件啊。 咁其实另外亦都有第三个嘅，就系一个叫做喺网上面一个。叫全城熱話，就是、一個叫 Betty 的女仔，即是港大的醫學生，咁就佢就最近就拎咗呢個香港身份證，即係佢本身係佢係八係咪八歲嗰陣時偷到嚟香港，跟住佢最近先至拎到個正式拎到個香港嘅身份證，咁佢就即係影咗張相上 Facebook， 咁就著住一個有即係係咪叫粗口嘅粗口嘅衞衣，咁就即係引起個全城熱話，就即係可能左右交啊都喺度拗緊嘅， 係啊，大家就鬧緊佢好似。 即係搶緊香港嘅資源咁啦。咁啊，《蘋果日報》咧就其實唔止《蘋果日報》嘅，有幾份報紙都揾咗佢咧做一個專訪。咁啊，《蘋果日報》就擺出係即係做一個頭條啦。咁啊，特別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緊咩係香港人。咁啊 ，Betty 都講咗一句係佢都係香港人嚇。咁啊，另外即係尋日都有啲嘅財經嘅消息嘅，譬如即係中信泰富即係最終啲落實鯨吞個母公司啦。咁啊，仲有即係外國嘅聯儲局嘅主席都啊有一啲嘅即係説話喺度。咁我哋不如就事不宜遲啦，就睇下今日個新聞焦點係點樣啦。 報章精華。 好，《東方日報》今日嗰個嘅頭條嘅標題係盛世基金做醜事啊！咁啊，《明報》一樣用呢個盛世基金嚟做呢一個嘅頭條嘅新聞啦，標題係盛世基金涉不當嘅行為。咁另外兩份傳統嘅左報啊，大公報同埋文匯報咧，同樣嘅頭條咧，都係用呢個韓國嘅渡輪嘅即係沉沒慘劇。大公報嘅標題係韓輪沉沒。四死284失踪，文汇报的标题呢就是航板铁达尼290人失踪，凶多吉少。SCMP 之南华早报呢同样呢就拿了这个渡轮做灾难来做一个的大相在摆在个头版那里，就说渡轮这个灾难沉没仍然有277人呢是失踪的。 刚才你讲的三份报纸那个失踪和死亡的人数都不一样，那就可能反映到他们那个截稿时间不一样，那大家可以 point out 了这一点。另外《蘋果日報》的標題就是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來搶資源，這個就是剛才我們所說 Betty 的一個專訪。另外《星島日報》的頭條就是中信泰富2865億鯨吞母企的，《經濟日報》都是關於這個中信泰富的消息的，那個標題就是中信泰富2865億鯨吞母企資產，而《信報》就是講 聯儲局的主席耶倫是派定心丸撑经济加息路遥的。 是啦，文汇报的头版啦，他就讲到这个韩国发生可能是该国近20年来最严重的海难。一艘由仁川驶往济州岛的客轮呢，昨天早上驶到南部海域的时候而撞礁石后翻侧，90分钟之后就完全沉没。事发时候船上再有475人，其中339人是首尔一间中学的师生，当局出动包括海军在内的大批船只协助搜救，但截至昨晚只有得179人获救，6人死亡，290人仍然失踪，相信仍然困在船舱里面。 大公报的报道就讲到具体的事故原因是并未明确的，但是获救的乘客就介绍当时是听到一声巨响，那个船体就出现倾斜，那有推测就认为有可能是因为那条船是因为大雾而撞上了暗礁。另外也有推测是指客船上面是承载了超过100架的汽车的，那就不排除因为船内的汽车固定装置出现了问题令到今次是出事的。那韩国的总统朴槿惠就对于学生在旅途之中遭遇到不测是感到悲痛的，他已经立刻就指示了安全本部竭尽所能去开展这个搜救的工作，他也强调一个人都不可以放弃的，来自大公的报道。 明报的头条就讲到这个盛世基金涉不当的行为，他内文是这样说的，审计署揭发先后获公帑注资1亿和 1.5 亿元的盛世基金，不单止监管不周、成效不彰，他资助的项目更加涉及不当的行为、利益冲突、夸大成效、门票分发问题等四大失当，其中由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鉴林出任筹备委员会召集人的香港农师节四度获得资助，累计获批530万的公帑，被揭夸大聘请人数超过一倍，报称3000名有薪的表演者实际上只有1850人，当中还包括了410名不可能视为有薪的幼稚园和小学生。据悉这个机构曾经将28万元的活动余款退还给一名赞助人，都没有退还给政府。陈鉴林昨天就拒绝透露这个赞助人的身份，有议员就忧虑盛世基金有贪污，批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下辖的旅游事务处监管失职，将在立法会账委会跟进事件。 咁明報亦都有報道話，由呢個旅遊事務署管理，先後係獲得政府撥款1億同埋1.5億元嘅公帑嘅盛事基金咧，個別嘅項目唔單止係報大咗個製造就業嘅數目，報稱嘅參與旅客嘅人數亦都難以核實。而所謂嘅盛事有75%係屬於一啲嘅舊事，即係重複一啲申請該基金嘅項目。面對住呢一筆嘅糊塗帳咧，其實廉署早喺2010年已經係關注基金係唔係有必要繼續運作，當時仲建議將個餘款係退還俾政府，但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唔單止係冇按照個建議去停止呢個基金嘅運作，反而就再加碼，建議放寬容許牟利嘅國際盛事申請嘅。嚟自明報嘅報導， 係啦，呢個盛事基金遭審計署炮轟啊，負責審批基金嘅評審委員會咧就難辭其咎啊，審計報告直指評委會嘅管治水平有待改善，又特別指出有兩個委員的出席率是偏低，質疑有關人士未能積極發揮作用。此外，作為基金秘書處的旅遊事務處對於主辦機構的評估監察亦都不足夠，沒有主動查核主辦機構和採購服務供應商的關係，而出現這個利益衝突，是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蘋果日報的報導也說到，今次審計署揭發創意智優計劃的帳目是非常混亂的，管理計劃的創意香港撥出了款項之後從來都沒有查過帳，其中連續4年獲得撥款的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去年就獲批大約是360萬元的公帑去舉行一些創意領袖的培訓項目 MAD， 即是 Make a Difference 創不同的，但是就因為失策和一些現金周轉的問題，將撥款和其他資金放在同一個戶口處理和項目無關的付款，創意香港就將會委任獨立的核數師去核查。中心的總監黃英琦就承認曾經用資金周轉，但是強調撥款全數是用在個項目裡面的。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蘋果的頭版就訪問了這個 Betty， 中文名叫做黃家衛，他是剛剛也都考入了這個港大的醫學院，他說2011年來在入讀香港的小學、中學，去年就考入港大醫學院。19歲的黃家衛就認定自己是香港人，但是手上一張行街紙代表著他仍然是偷渡客。今年1月底，他突然獲得這個入境處批准居留，終於取得了香港身份證。上週三就撰寫了11,000字的自傳放上網，炫耀這個偷渡史，引來網民的挞伐，指他犯偷渡在先，來港香港是搶資源在後。他昨天就承認撰文思慮不周，但是不後悔，亦都否認自己在搶資源，承諾將來一定盡他的努力去回報社會。這個是來自蘋果的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說到，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晚就一寫一唱，就令到建制派的大黨民建聯可以獲得2480萬的捐款，整晚的捐款更加是獲得6838萬之多，是羨煞旁黨的。但明報就翻查民建聯的帳目，就發現了成立了20年的民建聯在2012至2013年度的總收入是首次突破1億元的，咁同2009至2010年度嗰6480萬去比較是大增了6.5%嘅，咁個水喉充足，其他嘅政黨是望塵莫及的。民主黨的年收入只是大約是民建聯的1/7，而民主黨、公民黨、自由黨等等的儲備就只是有200萬到700萬嘅啫。嚟到未至明報的報導。 這個昨天就盛事基金一下子就遮掩了呢，其實之前一日的另一單大新聞就是這個高鐵的延誤工程啦。星島日報就報導，梁振英親召港鐵高層去召費，他說港鐵工程將延誤9個月，引來社會譁然，質疑港鐵是欺上瞞下。據知港鐵主席錢國鋒和行政總裁韋達誠昨天已經親自向特首梁振英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解話。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就表示，去年5月、11月和今年3月，港鐵3度向政府汇报高鐵的工程进度，仍然指工程是可以预期明年完工，否认政府是有隐瞒。港鐵的总经理就指港鐵每个月都向政府提交工程进度报告，相信张炳良之前讲到感到惊讶，应该是听到这个转滑机坏了。他又说 港鐵嗰669億元嘅撥款暫時仍然足夠應付工程嘅開支。嚟自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嘅報導就講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就曾經多次警示，如果政府嘅開支持續係高於經濟增長，就會出現結構性嘅赤字。咁佢琴日就提出咗8招嚟到控制開支增長嘅，包括係致力保持總體嘅開支增長唔超過中期預測嘅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嘅增長率，意味住日後政府嘅開支增長是不应该超过 5.5% 的。不过被形容为凉粉的行政会议前成员林粉强就批评曾俊华这个做法是猪头饼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立法会议员完成了这个上海之行，13个人上机留到最后就得10个人，其中有份留下的这个公民党的汤家骅就接受这个星岛的专访，他就说上海之行是突显了泛民团结如此脆弱，五区公投时候出现的路线分歧至今未解，他认为勉强没有幸福，泛民各个党派将来商讨政改应该兵分两路，否则连锁反应只会令到所有泛民都拒绝谈判，全数占领中环，将来多次就未必救得翻。他又认为政改议题有两个缺口可以打破，他日后将会在提委会的组成和爱国爱港的问题上面重点游说中央放下心魔。来自星岛的报道， 明报的报道就是一些医疗报道，他就说到花生过敏的患者如果误食了一些含花生成分的食物，轻则就会口唇会红肿，重则就可以致命的。但是养和医院过敏病科中心昨天就公布了首单在本地花生过敏症的临床研究，并且是公布一个新的脱敏治疗的方案，即是透过一些叫做结合注射抗免疫球的蛋白衣和传统的口服脱敏的治疗，是成功令到过敏的患者由最初吃少于一粒的花生已经是严重过敏，去到半年疗程之后就可以 一日吃9粒的花生。研究就需时6年半才可以确定可不可以断尾的，个费用就达至15至30万元不等。来自明报的报道， 花生过敏随时其实都可以致命，心律失常这些心脏疾病一样可以引致猝死。东方也有一个医疗的新闻，就说这个心律失常就好像计时炸弹一样，高危病人但是植入一些心脏除纤器就可以减轻风险。香港大学上月就成功为2名的病人安装新型的全皮下植入式除纤器，成为了全亚洲首2宗的个案，隔住个即一啲嘅皮肉就可以电个心。嚟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星岛日报就有啲嘅财经报道啦，就是中信集团就落实了首间国企公司离港的整体上市方案，而中信泰富就公布了以2269亿元的人民币，即系2865亿元的港纸咧，就收购了持有中信集团资产的中信股份公司全数的权益，将以现金和新股去支付的，当中的现金就是占了499亿元，新股就涉及这个作价是1770亿元的。获得注资之后的新公司就将会改名为中信股份，在个总资产额度呢，个营业的收入和营业的利润是位居于香港的综合企业的首位的。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合并了之后就叫做这个中信股份啦。身兼中信泰富和中信股份董事长的常振明就说，新股发行价呢达是13.48，反映中国中信股份公司的市账率是0.9倍，价格经独立财务顾问和独立董事同意，作价考虑了小股东的利益、新投资者的利润空间以及符合国家的规定的。好，我们看完报章的精华，我们一就去看看社评的摘要了。 社评摘要，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审计报告是揭露了盛事基金的种种不当，加上近年个基金拨款的资助所谓的盛事既没有新意，已经偏离了设立基金的原旨，他们认为个盛事基金已经是完成了个历史任务，应该是寿终正寝的。社评还讲到，现在盛事基金的功能是大幅萎缩的，加上大笔的糊涂账是折射他们的评审不力、监管不严而暴露出的缺漏， 这个基金是没有必要持续下去，是应该要结束的，来自明报的社评。 星岛社论标题是严防城市基金遭假公济私，内文是讲到报告揭露龙狮节将幼稚园小朋友都充当做有薪表演者来满足提供就业机会的指标，固然是荒谬，但是一些怀疑假公济私的个案严重得多。基金在2009年本港受到金融海啸冲击时候成立，因此有促进就业的要求，现在呢本港已经几乎全民就业，这方面的要求可以撤销。更加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和制裁别有用心者利用成立非牟利团体作为白手套申请基金资助的活动为自己带来生意。这个问题并非城市基金独有，政府设立林林种种的基金都同样面对这个问题，必须严控公帑免遭滥用，确保基金不会被人假公济私的提款机。来自星岛的社论。 文汇报的社论就讲到，它的标题就是拉布变本加厉，社会忍无可忍的。内文就提到，去年个别的议员拉布，社会已经是极度不满，今年几个拉布的议员就变本加厉，社会将会是忍无可忍的。他就引述鲁迅先生还讲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如果再容忍这些拉布的议员谋财害命，就等于在沉默之中灭亡的。因此他就认为社会各界和广大的市民就必须要在沉默之中爆发，发出一个反对拉布的强大声音。而法院已经确认了立法会主席引用议事规则的第92条而作出的展布行为的合法性，主席是必须要顺应民意，运用法例赋予的权利是维持议会的正常运作，尽快果断展布。来自文汇的社评。 东方的政论是讲到香港的情况，内文是三分人事七分天，只要看看立法会议事堂上的乱象就可以知道香港到底乱成何等的地步。立法会开始审议财政预算案，一如所料再次出现拉布闹剧，议员共提出近2000项的修订，比去年犹有过之。面对这种变本加厉的拉布闹剧，政府束手无策，除了表示失望和遗憾之外，只能够望天打卦。议事堂上的乱象不单止是政府施政违奸的折射，也都是社会躁动不安的缩影。香港的命运和中国紧紧相连，中国内忧外患，香港前途自然不妙，怕只怕灾难总是在混乱的时候发生。随着政改争拗越演越烈，占领中环一触即发，更多更大的灾难随时还在后头。来自东方的社论。 苹果日报的社论就是由卢峰执笔的，他的标题就是说市民冷漠比北京僵化是更加可怕。内文就提到，北京的顽固僵化的态度固然是重大的忧虑，但市民对于各种争取普选活动，不理是抗争或者是谈判的反应，是明显是变得很冷淡的，变得漠不关心是更加令人忧虑，因为少了市民的支持，少了市民的积极参与，争取民主的动力就会减弱，令到北京和建制派退让的本钱就会大减，要争取真正的普选是会更加困难。他还说到，北京是最希望是市民是对于政改是变得冷漠，变得漠不关心，变得袖手旁观，因为这样他才可以能够轻易地瞒天过海，将假货的普选是硬塞去我们的头上面，要我们甘心情愿去选出他的傀儡，选出一些是一心只是讨好阿爷的人。来自苹果的社评。 经济部的社评标题是内地增长不达标，要知新思维。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首季经济增长 7.4%， 较市场预期为佳，为仍然有意见只低于 7.5% 的增长指标。公布的数据显示，内地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增，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增长高于第二产业工业，反映上述措施有助中央在促进改革和与稳定经济之间谋取平衡。这个正好凸显了今届中央领导层的经济新思维，就是不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而是设法走好改革收与放的平衡木，在力推改革的同时会推行适量的为经济药方，营造既有利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亦都有利改革前进的大环境。好，看完这个报章摘要和社评选读之后，我们即刻去新闻解读。 新闻解读。 今天要解读的新闻自然就是这个城市基金做丑事又涉及这个不当的行为。那我们刚才在这些社论里面都讲到，其实城市基金的设立要追溯回去2009年当时的财政司司长呢，就在那个财政预算案里面呢推出了一些保就業 的措施。咁當時就因為香港啱啱經歷咗一啲金融嘅海嘯啦，金融海嘯或者金融風暴，咁啊總之啲經濟就唔好，咁啊失業率係比較高，咁所以佢就有幾個唔同嘅政策出嚟。其中一個政策咧就只撥咗成11亿嘅非經常性嘅撥款啦，其中有1亿咧就愛嚟做呢一個城市基金嘅。咁啊， 你繼續。 咁呢個城市基金啊，就本來咧就俾我嚟即係唔同嘅機構去申請，就希望辦一啲嘅城市嘅時候咧，促進經濟，同時咧就刺激產生一啲就業嘅職位出嚟噶。 系咁，其实咧佢即系2009年嗰次咧，有一次1亿元嘅拨款啦。咁头先我哋读报章嗰阵时都有讲到，其实喺2012年4月咧，咁财委会嗰边亦都通过咗另外一笔系达到1.5亿嘅即系新嘅承担额嘅，而且佢嗰个条款咧仲可以即系放宽咗嘅，比之前咁令到可能更加多嘅可能涉及一啲嘅娱乐嘅城市都可以申请嘅。 系啊，咁啊，你见到呢个城市基金系由旅游事务处即系去做佢个秘书处去帮手去管。咁可以反映到其实城市基金嗰其中一个嘅出发点就係希望去办一啲嘅大型嘅知名嘅或者係好有睇头嘅一啲嘅体育活即係唔同嘅活动出嚟，从而可以即係打造香港个闪亮嘅招牌，咁吸引多啲旅客嚟香港。咁香港即係都好依靠住呢一个旅游业㗎嘛，咁可以制造多啲服务业嘅即係就业机会出嚟。不过如果你睇返香港近年呢，其实成个旅游业都比较倾斜咗，咁主要都是一些内地的自由行旅客来香港，似乎他们就不会因为我们城市基金办的活动就被吸引了。 是的，其实他看回今次那个审计署的报告，其实他就讲了很多，即包括他那个被他的申请的比率是偏高，还有屡屡是有一些基金城市是受到一些叫做财政惩处的，加上他们的所谓的创造职位的数目呢有可能是督数的，也不 是即有很多都是可能一些短期啊几日啊，或者 是可能长达都可能都是一段短的时间，那就未是做到他一种叫做刺激就业的目标的。 是啊，所谓的刺激就业可能就是那个的活动举行的期间通常都是比较短期啦，所以就算创造到就业，那你翻一两日工跟住就没了，那根本都不是一个长远的就业，也都解决不到那些就业机会。那我想城市基金其实另一个问题呢，我们其实看回他公布每一次获资助的那些的项目之后呢，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可能今天很多报章都没有留意，就是呢他距离那个活动的举行的日期呢，其实个之间的间距是很短的。譬如以这个龙狮节为例，第一次他申请的时候，城市基金去宣布他获得资助了，咁点知8日之后呢佢就已经搞活动啦。咁我諗呢呢个城市基金似乎都唔係好帮到佢个活动，因为呢如果你係要靠 城市。唔係好帮到，只不过可能佢已经计晒啲budget。 已经有一笔钱。 可有可无嘅呢笔钱对于佢哋嚟讲。 係啦，咁甚至乎只可能只係锦上添花啦。咁所以呢你话即係喺咁嘅情况底下要监管佢点样用啲钱呢，其实佢都唔係可能好自在。咁都反映緊另一样嘢，就係即唔知係咪城市基金偷佢哋嘅光啦。定係还是根本呢个基金嘅存在呢唔係鼓励到一些真的可以用来搞大件事的一些城市出现。 就好像家事香港一样，其实之前我们都有做过，即家事香港有很多在香港各区很多不同的活动，其实它很多都是挂名的，即是它可能本身都是一些旧的活动啊旧的节目，只不过就挂上哦这个是 under 这个家事香港，那就变成哦原来他们都那个政绩就很厉害啊，就做到这个效果。 是啊，不过我想始终城市基金用的是公帑，虽然不是说真的很多钱，但是讲都一亿声的嘛。那对于我们市民来讲那些是血汗钱。另一样东西就是呢，我们其实都很不接受到一些咁冇制度嘅一啲用公帑嘅方式啊，譬如今次都揭發咗啦，原來好多有部分嘅嗰啲主辦機構，佢竟然咧係同一啲自己人咧咁去購買一啲嘅服務喎，咁啊。 變相其實就好似一啲嘅利益輸送喺裏邊。其實如果你睇翻城市基金批出嚟嘅一啲嘅項目咧，亦都難即係亦都發現有一啲嘅自己人即係圍內嘅味道，即係批翻俾一啲可能自己友好嘅一啲嘅人啊。咁啊，令到大家都覺得咦咁樣去使一啲公帑，似乎唔係好合規矩喎。 佢嗰個基金嘅主席係林建峰嚟噶嘛？林建峰係係咪以前係唐曾經係 唐曾經係唐瑩， 但係好快就跳咗船嗰、那個。但係因為上次之前嗰個審計報告就係揭發呢個湯顯明噶嘛，今次就搞呢、這個都疏落費搞阿林建峰啦。咁其實係會唔會係有啲又係另外一種嘅秋後算帳？ 啊，真係呢個真係唔知道啊。咁啊，但係大家都即係唔好忘記呢、這個審計處處長其實咧孫德基咧就被指係一個涼粉嚟嘅。咁啊，所以都可能有呢個意味喺裏邊啊。咁啊，另外就即係這個林建峰他本身是行會的成員，他昨天就說自己好即是、那個、審批的過程其實很嚴謹的，但如果真的嚴謹的話就似乎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在當中。那、啊、時間又差不多了，我們播一播天氣，初時大致多雲，日間漸轉天晴溫暖，早晚有幾陣薄霧，最高氣溫約27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復活節期間日間大致天晴和溫暖，早晚咧系潮湿有雾，所以大家真系可以喺复活节放假时候去玩一下啦。而家室外嘅温度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咧系94%噶。 系我讲多一句啊，就系、是、我要俾翻个 credit 我哋纪晓峰嘅曾经，因为我哋2013年嘅2月已经揭发咗，即系已经系嗰阵时已经质疑呢、這个 城市 基 金有问题。 冇错。 好，咁我哋要将时间交俾阿通啦。 好，唔该晒两位。 D 一百大声台。还声于民 D100 香港台 That's the place for